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花好月圆圆，两心相爱心相悦，在这花好月圆圆，有情人儿成双对。我说你呀你，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，比翼双双飞。心相约，在这花好月圆夜，有情人儿成双对。我说你呀你，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，比翼双双飞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千嬅和任贤齐的《花好月圆夜》，这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，而电影当中的主演呢就是杨千嬅和任贤齐。这首歌前段时间中秋节的时候呢，在有些超市当中呢被循环的播放，是一首很浪漫很温馨的歌曲。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，这首歌叫做眼泪成诗，也是知名填词人林夕和孙燕姿的首度合作。这首歌当中的中国风的旋律呢，加上韵味很足的歌词呢，相得益彰。另外二胡和钢琴的配合也很有新意。 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，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，早已轮回。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，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。所谓让你再回味

讲什么，口气会不会软软的，你紧张的想哭，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打错了。接下来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北京的冬天老狼这张专辑当中的等待。这首歌的第一句就唱到，等待是具有我们特色的恋爱方式。其实在热恋当中的人呢，都是在等待，每一次分开之后都期待着下一次见面的来临。 等待是具有我们特色的恋爱方式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从车站到远方。千里迢迢的等待，已经贯穿了我们的生活，等待煎熬着我们的心灵，等待正煎熬着我们的身体，等待更煎熬着所有未来的等待。是风巷口的蜜蜂，忙忙碌碌为了团聚，辛辛苦苦，辛辛苦苦因为分离。 这是老狼的等待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0年伊能静的专辑《悲伤的朱丽叶》当中的歌曲，叫做《怪盗亚森罗平》。这首歌呢，后来在1992年黎明有另外一个填词版，叫做《我来自北京》。因为我来自北京呢更具有话题性，所以呢比伊能静的这个版本更为知名。

想象，肩上的雪花白茫茫，雨上有情郎山冷冷， 流转的神话有如梦，地久天长每个人都惆怅， 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张学友普通话版本的《不老的传说》，这也是音乐剧《雪狼湖》的序曲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2年陈绮贞的专辑《Groupies》吉他手当中的《小步舞曲》，这首歌同时也是电影《蓝色大门》的插曲。歌曲的中心思想呢，讲的就是喜欢上一个不可能的人，但是最终呢，成为了一种习惯。 这是来自陈绮贞的小步舞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孙楠的南极光专辑当中的风往北吹。南极光这张专辑呢当中收录了那首著名的你快回来，同时这张专辑呢也是孙楠走向一线歌手的开始。这首风往北吹作曲依然写着孙楠，但很多人发现他的主歌部分非常的像玉置浩二的一首歌 Melody，只是在副歌部分呢有很大的不同。 你的手一挥说要往北飞，爱情被一刀剪碎，我的心一片黑。你讲得很对，说永远多累，但是这一生再会，以后谁记得谁？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。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

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淑桦的《问》，这也是这首歌最早的版本，是来自李宗盛的创作，收录在1994年《爱的进行式》专辑当中。而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是1992年童安格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爱与哀愁》。这首歌呢，谭咏麟曾经把它翻成粤语版，叫做《爱多一次，痛多一次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在风雨中，我不曾回头，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。如果在梦中没有你，没有我，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？也不会是一种解脱，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，美丽却难以承受。 消失于长夜。 情